我做網台的時間呢都超過12年㗎啦，咁主要話做台長的時間呢亦都10年以上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面呢，其實我係做咗相當之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嘅，譬如有功夫啦，有財經啦，有時事啦，有神秘學啦，有電影啦，甚至有風水啦，玄學啦，其實你講落去我都唔記得我自己做過類型有幾多，但係總之就好多類型我都試過嘅。唯一一樣嘢我未試過咧，就係賽馬。其實好享受做節目嘅。咁大家睇到啦，其實我哋做節目咧就嗰、那個準備嘅時間或者要做呢個研究嘅時間咧，都相當之多嘅。如果你冇嗰個興趣嘅話咧，你好難保持喺十幾年之內咧都花咁多時間、咁多精力喺做節目身上。嗱，我哋做咗網台咁耐啦，其實我哋好多謝觀眾用不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有陣時喺街上面會見到佢哋鼓勵我哋啦，或者係讚美我哋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做到依家，其實我哋唔單止希望觀眾能夠喺口頭上支持我哋，或者喺文字上支持我哋，我哋都希望觀眾咧實質上以月費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嗰個台同埋我自己節目能夠延續落去。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啊，第二節咁啊，你整個 V 嘅手勢做咩？ 第二節咯， 第二節啊，嗬。 因為講下人唔啱問我呢啲咩，到底我擺嚿嘢到咩咧？其實呢一件就我自己紀念。 哦。 咁六，但呢件係金貴嘅。李斯人波衫，咁後面咧點解咁奇怪？60號咧，因為英超其實儲位唔俾咁嘅 number。60就係維差嘅歲數。 哦。 咁上面 the boss 咧，其實就係李斯特上下嘅人咧，或者係成個城市啲人都咁樣去叫佢嘅，咁唔會叫佢叫佢主席啊，其他都係叫佢 the boss。 嗯。 咁就呢件咧就當做係我紀念佢嘅嘢啦。 好。 咁 係你自己整嘅定㗎？ 我去找間波衫鋪同我印落。 哦，自己做嘅。 係啊，咁啊 ，the boss 咁，大家都近睇啲見到咁，就是、大約係咁啦，係咯。咁啊，啲人問點解擺到咁耐，就俾大家知道。咁始終我係激動啲㗎啦，因為外隊個老細咁樣樣走，我好擔心，一嚟都好惋惜啦，二嚟都好擔心。其實我好驚李斯特城會冧啊，真係會，因為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係啊，同埋早年領咧，我記得。巴西有隊球隊查比哥查高比恩斯好似係查比哥恩斯咧，佢都係佢仲慘，成架機作客踢洲際杯比即係嗰啲洲際比賽嘅時候咧，係墜毀咗，而且基本上好多主力都係身亡。 唔係同埋即係等於好似當年曼聯，不過呢個好耐啦，呢個1930年嗰時候就係搭飛機 啊六幾 係咪六幾嘅時候， 我真係唔出世， 全部係一次過。死曬嘛！ 大部分咧主力球員啦，咁最出名嘅嗰位就係波比Sir啦，波比查爾頓啦，咁呢一位都係英格蘭同埋曼聯嘅傳奇球員啦。 唔係佢唔喺個意外度死嘅 嚇。佢仲在生，仲在生。咁曼聯亦都係經過好多年先重新，因為都退咗好多年。咁就今次就亦都有個消息就話咧，教練咧。本來是有機會會跟架機上，跟架直升機上嘅，咁就因為就位球員斷腳，佢要去醫院探佢就 咁啊，避過一劫咯， 係啦。咁如果連教練都遭殃咧，咁我諗真 係但係你要咁睇咯，就係嗰個斷腳係救翻個人咯，係咪應該係咁講法啊嘛？ 近期都好多啲空難事故嘅，呢間印尼 嗰個啦嚇。 咁啊，嚟緊我知喎，我真係我坐呢間啊，10月我係 拉人。 坐思航啊， 思航， 我坐呢間尼泊爾，咁啊呢單嘢就真係 改機票得唔得？改唔改到啊？ 改啊！最平係佢，因為其實飛南亞啲機票係不嬲貴，一嚟佢壟斷啦，二嚟南亞嘅嗰個地緣政治令到咧，就係你行陸路好唔安全。西藏啲路況，去西藏嘅路況又唔好啦。咁你去巴基斯坦有啦，緬甸入去基本上零可能性，因為大家知道緬甸嘅交通啊。 你去尼泊爾係 啊，咁就係咯，所以就一路都係你見其實點解咧？有啲地方啲機票咁平，東南亞因為佢競爭性高。咁其實思航都要講下咧，其實佢係東南亞第二大聯網，咁僅次於亞航嘅。咁亞航當然大家都知道，佢就自己將間公司拆做好多啦，例如啲泰航、泰國亞航或者泰國亞航， 馬來西亞還馬來西亞，印度還問印度，菲律賓還菲律賓，咁各自營運咧，但係佢大公司都係亞航。 亞航咁 Asia Airlines 係嘛 ？Air Asia。 Air Asia 啊嘛，嗱我講件事俾大家親身經歷嚟嘅，就年初咪同阿 Barry Ma 佢哋去馬來西亞嘅。 肯定坐啦，亞航啦你哋。 我哋亞航啊嘛，咁咧就搭正嗰個起飛嘅時間咧，阿 Barry Ma 同埋兩個團友咧就喺隔離。 嗯。 好滋整，好滋油咁樣咧就食嘢， 因為肯定 delay 啊嘛， 係啦， 一定嘅呢間嘢係一定會 delay 少少。 結果佢冇 delay， 結果佢又要跑翻過嚟， 唔係佢係準時閂門， 結果上唔到機啊， 係 係啊，爆出嚟俾你， 唔係爆出嚟，我哋講過啦， 講過 係跟。 他應該是說回他的名言，這個阿航真是冚家產，始終是冚家產。 他在隔離，我想都是十多尺以外。 不是，所以有時候這些，這樣說，飛機真的不等人的，你就千萬不要學。 不是，飛機是等人的，他已經進去了， 改了名字了， 在個禁區裡面了，已經進去了。那 就過機票了，沒辦 法。沒有，那他們要出回去啊。 出回去先。 要出回去先啊。 再買機票。 唔知啦，買 繼續。總之都有嚟到啦，最後。 係啊，總之出翻去咯嚇。 我呢個真係撲。 咁啊唔講啦，呢啲嘢因為私人問題。 講翻私航啦，其實呢單嘢就其實係一個短程航線啦，甚至乎即係一個鐘頭內嘅，其實個距離好近嘅，即係大概等於香港飛廣州嘅嗰個距離。 嗯。 咁好啦，嗱呢單嘢咧就全部人嚟啦嘅。 嗯。 咁啊，聽聞係成架飛機咧係直，又係唔知係失去動力定咩，直插咗落去個河度，唔係個海度。咁嗱，不幸之中嘅，我今日都好攰，所以不幸之中嘅大幸啊嘛。 嗯。 有一位乘客咧，就因為耶加達嘅塞車， 就 令到佢上唔到機。 嗯。 就唯一一個生存嘅。 嗯。 咁所以咧就變相耶加達嘅塞車係拯救咗呢一位人。 即係等於頭先我哋講個 case 咯，個人斷腳就救翻個人翻嚟啊嘛。咁塞車就令到個人。就保安條命咯，咁世事永遠係咁樣噶啦。 有啲嗱樣嘢，啲網上啲撲街 fake news 呢樣要講。有啲人咧將某一啲咧係航空事故，例如就係真係飛機失壓但係冇事嘅，啲人就戴個氧氣罩嗰時咧就影咗張相，就當做咧係私航啲乘客喺發生事故之前嘅相，就話啊佢哋最後一張嘅相啦，啊好危急啊乜，大佬啊，好玩啊，第一。飛機基本上冇得上網。 嗯。 第二，喂，廉航係唔會有 WiFi， 有人會駁我噶嘛？啊，而家有 WiFi 啲飛機，廉航係基本上係好難會提供到 WiFi 俾你，除非因為你係坐啲所謂廉航入邊嘅頭等艙，仲要俾埋錢先啊用 WiFi。 廉航入邊嘅頭等艙。 係啦。 咁如果係咁，點解要搭廉航咧？ 有人嘅心理啦，係咪先？咁所以啲 fake news 都係嗰句，而家係網上充斥住一大扎。尤其是我見好多啲所謂咩啲反共嘅嗰啲咁嘅反中啊，或者反任何嘢啊，唔好話咩，佢哋成日 share 啲嘢咧，係冇事實根據。哇！跟住啲人個個喺度 share 啊，又 like 啊，又鬧。喂，反唔係問題，鬧都唔係問題。網上平台你中意講咩都得。喂，但係你個問題，你影響到其他人，個個盲信，特別香港人就係標題黨嚟。 咁你一整段新聞出嚟過就嚇見到個咁刺激嘅 share 啦。 上次咪有個單字頭嗰、那個U 字形嗰、那個，即係話香港人去台灣，唔使再印嗰張咁嘅紙出嚟，哇 ！fix 死人，搞到連嗰個台灣個旅遊 要出 都要出張嘢嚟澄清。 澄清。 咁所以就喂，有時唔係個責任啊，當然 share 嘅人有責任，但係同一時間。發放者係咪都要驚嚇個大腦去諗咧？ 嗯、 我覺得你明知係 fake 嘅，或者係你可能未搜集到足夠嘅嘢去發放出嚟。哇！你累好多人嘅喎、個問題，因為而家網絡咁發達，係一傳十，十傳百嘅嘛。 唔係，咁你記住一句啦，謠言止於智者。 而家就係個問題啦，冇智者啊嘛，係咪先？就係冇智者。好啦，講下今呢嗱呢一張。 呢個我介紹下，即係嗰個發生個咩問題先啦。咁咧就即係嗰個新聞，其實大家知噶啦，就係 Donald Trump 咧而家提一樣嘢出嚟咧，就喺美國出生嘅人咧，唔等於佢一定有呢、這個即係公民權。 嗱呢個 咁，但係咧，佢即係個具體嗰個就係講咧，要睇埋你個爸爸媽媽 是不是美國人？ 是不是美國人？ 是不是美國公民？ 是的， 因為這個關乎美國的憲法。 我要講一下背景為什麼會這樣，就是以前我在個節目提過一件事，就是他們這班人，就是講這個 Donald Trump 的派，他們在未上台之前，他們發現了一個統計數字，就在美國公民裡面，在美國出生的美國公民，那個比例越來越低。那這個是講的另外一件什麼事呢？就是美國人呢，即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是越來越少，咁換言之，個移民個比例越嚟越高啦。咁你又講下點解呢個即所謂出生權而家唔構成一個公民權嘅直接嘅基礎呢？咁其實喺頭先個問題衍生出嚟嘅，就係好多譬如講緊呢啲喺即所謂 Hispanic 啦，或者甚至中國啦，亞洲區，佢哋會去美國，佢哋就趁住佢哋生嘅時候咧就去咗。跟住個仔女嗰度出生，咁跟住咧佢個仔女就攞到嗰個所謂公民權啦。咁若干年之後，佢呢個即係家庭團聚啦，咁佢哋就可以即係都攞到呢樣嘢啦。就算唔家庭團聚，佢起碼嗰個細路仔或者個細路女咧喺嗰邊咧就成為咗美國人。咁但係唔等於佢喺美國邊住喎，佢可能佢都會翻去，咁跟住即係若干年之後佢先至即係去翻。 可能一句英文都唔識講，唔出奇。 所以這個呢，對於 Donald Trump 那類的，特別是所謂這個 Tea Party， 他們有一個即危機，就是美國人身份的認同的危機。在 幾年前，其實 New York Times 出過一篇文，他說呢，現在我們應不應該有一個假設，就是美國的主流是所謂這個 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即是白種的新教徒。如果不是的話，很多美國的一些既有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文化的價值呢，要隨之而改變的。美國的憲法是不是隨之 要作出相應的修改呢？是吧？好了，現在很吊的地方就是 Donald Trump 現在這個做法就正正是違反了，話說是違反了美國憲法。 我沒有提到的，就是跟美國憲法有衝擊， 有衝擊有衝突。 憲法規定了，就是你只要你任何 應該是第十四條修訂案， 任何人，不理你什麼國籍，不理你哪怕什麼籍，你只要那個小朋友在美國出世，他就是自動成為美國公民。其實過往有一宗新聞，我記得是發生在一架華航客機去飛去美國，在台灣，今天那個台灣大老婆就在機上生，因為那時候的生就在美國領空，最後個 B 咧就成為咗， 佢入咗美國領空，但係佢未落地啊。 係啊，咁成為咗美國公民。咁當時候其實台灣人好多人都話：，喂，佢咪處心積慮就係要去美國， 就喺 個 就係衝關。 衝關啊，忍住咩咁？咁就鬧啦！哇，你唔係啊，即係學埋某啲國家人啲嘢，即係有呢啲咁嘅評論。咁呢單嘢嗰幾年前發生嘅，咁可能有啲人都好有啲印象。因為當時候咧，成班空姐好開心，就啊，我接生啊 ，B B 出世。但估唔到背後會有咁多啲咁嘅問題，咁好啦。 咁要交代下嗰個歷史嘅背景係點樣？如果譬如喺以前咧，呢啲嘢咧就變成係喜事嚟嘅。但係近年咧開始發現一個問題，就係即係我哋喺香港感同身受啦。 每一個香港人都一定會咁。 你越嚟越少即係同香港文化接軌嘅一啲人喺度，而嗰啲人係即係變成香港人嚟嘅嚇。譬如舉一例啦，譬如話佢哋唔識講廣東話啦，啊。他們對譬如香港的文化是沒有認識，對香港的習慣的一些行為是不遵守，是吧？那 我想美國呢，他們慢慢都感受到這種壓力在這裡，所以呢他有些人就覺得，喂，即這種情況呢是不是轉緊我們那個憲法裡面的空子。那 Donald Trump 選擇一個很激進的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就是他有一個所謂 executive order，行政命令的方法去做這件事。那這件事在美國來說呢，你第一當然你不懷疑它有很大 的爭議，但最大的爭議之餘呢，在法律上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是個總統可不可以利用他自己一些權力去繞過了整個美國憲法。那現在他不是第一次做，他一直以前其實很多這些即所謂 executive order 簽了很多 有要整曬俾你睇噶嘛？ 大家留意一下美國佢個建國開始咧，其實有好多一啲係同憲法有衝突嘅案例咧。佢哋係要打到最高法院， 係啦， 經過大法官嚟判。其實喺立國初期有好多，但我呢度唔細講。有 Jefferson 嗰單嘢啦，咁另外就而家 Donald Trump 近年都有幾單啦，咁亦都俾人質疑到底美國嗰個三權，喂，係咪仲係好似以往咁樣運作咧？定係會出現啲咩？咁我自己咁樣諗啦，難民或者所謂嘅而家好多呢啲咁嘅你話雙非啊，甚至乎係所謂嘅呢啲非法移民咧，呢個唔係一個可以暫緩嘅議題，可以係一個急切性嘅問題。咁如果你要再加去傾啊咩，係我知道喺行政上甚至法理上講唔通。咁但喺緊急情況之下，例如大家知道喺近日中北美洲三個全世界治安最差嘅國家，例如危地馬拉啦，一紮所謂嗱啲人就話係幾千人，兵分幾路喎，有計劃地浩浩蕩蕩，而且係打正旗號，覺得自己係完全合法，走去美國話要打工。好啦，墨西哥咧都知道呢鑊嘢賴嘅，盡量阻大，最好似墨西哥係好多人去支持呢班人添，沿途派水啊，派救護站啊。 因為你搞到美國佬嘛，搞到美國佬就有啲人就好開心噶啦。 特朗普咧就已經係阿Trump咧就會話係派至少五千人，就 喺軍隊喎，軍隊喎，軍隊喎，軍隊喎，唔係 National Guard 喎，軍隊。 因為墨西哥嘅邊境同美國有啲地方就係咩咧？佢係鐵絲網隔住。咁有啲位咧，我聽聞，因為我朋友佢就係夏威夷住嘅，但係佢就有時去 LA 啊，或者墨西哥玩。咁佢就話經過海灘咧，就一邊就美國，一邊就墨西哥。中間有條圍欄你可以穿過去。咁當時佢同我女朋友講，即係玩咗個笑話，就喺墨西哥嗰邊。咁佢兩個都係美國公民嚟，佢女朋友就伸咗半個身過去。啊！你死啊！你非法入境啊！你咁樣。咁但 係咪好似而家喺西九嗰度咁樣跳嚟彈出彈入彈出彈？ 嗱呢個講起西九咧，我唔評論嗰啲咩什麼條梁，因為我覺得講香港啲嘢而家對我嚟講係嘥時間。 係啊， 但係咧佢講一樣嘢就係咩？好多人好開心喎，企喺條街， 彈出彈入 中國口岸區、香港口岸區中間條線影。第一，邊境影相咧係好有問題。 你試下喺呢個南北韓邊境彈出彈入， 喺嗰條位。咁雖然而家近期板門店啊，所謂嘅 而家緩和咗好多啦， 咁但係其實 但係而家彈出彈入你都賴嘢㗎。 我去板門店嗰時啊，我喺上個巴士之後啊，準備入到去嗰個三八線嗰個位，個美國軍人千叮萬囑。你哋可以企喺度影相做咩？但係唔好無啦隻手指向北韓，或者係做埋一啲嗰啲咁嘅伸中指啊，喺度伸脷啊啲挑釁行為。特別你係如果手指嘅話咧，佢哋係有權覺得你係可能叫人去肥去咩？因為佢而家嗰個戰爭界別位嚟噶嘛，都係佢有權肥翻你轉頭啊。咁所以就千叮萬囑叫佢哋唔好。咁我哋好守規矩，都冇咁樣做啦。咁亦都即係。都講翻就係、是，呢單嘢，喂，打正旗號，嗱，好大問題咩咧？嗱，第一，先講下香港傳媒報導問題先。好多媒體將佢數講成用一個詞叫做難民移民。第一，呢種規模動機已經唔係一個難民嘅動機。第二，佢哋屬於非法移民，而且係非常之囂張跋扈嗰只。我係未你見香港都未發生到係咧，羅橋以北啲人打正旗，我要去香港打工，都唔會咁樣做。哇！但係呢單嘢真係離曬譜，你都要講佢係咩難民啊，要救助呢啲，已經係誤導咗好多人。第三呢個我呢個好重點去講嘅，其實今次我喺網上好多留言，甚至乎我係識部分一啲美國朋友，佢係撐民主黨嘅，即係左教。佢同我講咗句説，佢同我講一段説話。有一個，我都要同大家講，我好憎 Donald Trump。 不過， 但係喺呢單嘢上面，我係認同佢嘅行你嘅決定。我亦都覺得係有必要去阻止呢班人入嚟，因為佢會破壞美國現有嘅法律，亦都會影響美國邊境安全治安。如果你放呢一班人入嚟，第二班又入嚟，第三班又入嚟，我哋咪又俾入嚟先？我不喜歡 Donald Trump 為善，但是現在 美國是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過我是這樣看，我剛才說的那些當然大家有不同的立場， 絕對會有啦， 但是在香港大家對這個問題都有一定的看法。我就反而覺得就這件事可以用在美國中期選舉這個角度去看的。 特得啊，有些陰謀論說 兩邊都是，譬如這個即在中期選舉之前他提出這個所謂出生權出生 的狀況不構成你的公民權，這個呢我相信是一個拉票的行為的。 不是，最慘是什麼呢？它不是美國本土， 是啊， 美國一些海外地方，例如哪裡呢？塞班呢，它照樣可以拿美國公民，但它的美國公民裡面 passport 呢就類似 BNO， 類似一點點，它只會有美國一些權利公民權利，但不是完全有，它都標明它是一個 讀書啦， 是啊，會有這樣的講 讀書的意思，就是國學費， 它會有的。即是美國國籍是一點奇怪的，它有分本土有分海外領土那些，但它們都說明就是他們用的美國 passport 是一致的，但 即是你不會找個顏色或者、那個、即其他東西去標誌，就這班人是 不是正宗的美國人， 你不要好像香港你不要好像 BNO 或者 BAS BOTC 這樣在個 observation 上面、打這個this holder 有香港居留權，或者他有某個英國屬土居留權，他英國就是指免簽，他不會有這些咯。美國，但他們去到美國本土住都要經過一段時間才可以正式轉為美國公民，我相信有些人都會知道。 但是即使是這樣，譬如在關島那些很多都現在是衝關的嘛，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term 叫做、birth tourism。 如果你即不需要譯這個名字，簡單來說這個就是雙非，即係香港講雙飛， 包曬你咯。 雙快，即係你去到你唔係粵，你兩邊個父同埋母都唔係嗰邊嘅公民嚟，但係你因為你喺大陸嗰時候你去咗喺嗰邊生，咁於是乎咧，你嘅仔女咧就喺嗰邊取得呢個公民權。咁但係去美國麻煩啊嘛，可能入境唔俾你入嘛，咁於是乎咪去咗譬如關島呢啲咯。 甚至乎係咩咧？逾期逗留，因為你生咗之後咧。他都照樣有的，你最多被人遣返的，但他一定有美國的公民權的、基本上。 所以呢講回剛才那個問題呢，就不像現在講那麼簡單的話，你如果譬如說你 birthright 即是你的生，你不是、那個、一定是那個公民，因為後面牽涉很多疑問。譬如舉個例子，譬如說你其實父母其中一方是、構不構成這件事、又或者他有這個所謂、可能有難民的身份，很多這些阿威廉已經講咗啦，佢要打到嗰個最高法院嗰度嘅，即係俾咗一條街啦。即係究竟呢、這個第一樣嘢就係呢個 executive order 成唔成立先，即係呢一個行政指令，佢第一樣嘢佢冇違反嘅憲法。表面睇有啦，如果違反咗，應該係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咁一定係訴諸嗰個最高法院嗰、那個那個決定。 打唔係短時間， 但係一打唔係短時間，咪就係、是、呢個就成日重點啊！就係、是、你如果你突即係。拎咗呢個議題出嚟嘅時候，你個選舉入邊就係好多人就會根據呢個議題投票啊嘛。 因為有啲即係參考翻過去美國嗰個成個歷史咧，好多呢啲挑戰所謂憲法或者係一啲抵觸嘅法案，你打到最高法院係有時係打到係個總任期完咗都未完嘅。咁所以佢嘥時間係真係好耗時。咁喂，如果你話以當初嘅諗法，一不做二不休，嗱諗啦。咁亦都即係睇個民意咯。咁但係始終美國係一個講求呢啲嘢，即係所謂嘅體制國家咧。咁我相信呢單嘢係好困難。咁特別咁樣講啦，香港人感同身受我都明白嘅。甚至乎有啲國家佢就講到明㗎啦，你就算喺嗰度出世咧，你都未必 係。你舉個例啦，香港就係啦嚇，澳門係咪咧？ 澳門就。嗱，呢個我係唔完全肯定，但係我聽聞咧，澳門係比較少嘅。同埋咧，澳門就咁嘅，因為佢早年其實都好多福建人，一早攞咗噶啦，咁佢哋啲親戚又係，其實都係用呢種方法，咁所以就影響唔大啦。咁另外就都講個題外話咧，就我當年有個大學教授咧，咁佢就同我講一樣嘢，佢就話咧，當年佢老婆咧就咁叫佢咧。就不知道用什麼方法令到個仔咧攞到澳門身份證，但係佢就比較有骨氣啲嘅，呢個唯一一個敬佩人嘅少量少數，冇咁啦，做埋啲咁嘅下三流嘅嘢做乜嘢？ 但係呢個係講緊應該係99年之前啦， 99年 之前咁你攞咗個澳門身份證，跟住又攞埋澳門 passport， 因為澳門大有個特寫啊嘛， 就是呢個歐盟啦。 嗱咁一講，嗱嗱呢個少要糾正少少。澳門有一個特色就係喺主權移交之前試過一次嘅，就係好多將一啲冇身份證明文件嘅人咧，就俾佢成為澳門居民。咁、但係佢哋係冇葡國護照嘅。如果今日有葡國護照嘅人咧，都係憑住1983年嗰個澳門國籍翻，佢就賦予喺葡屬澳門喺1983年之前出世嗰班人咧就可以攞。咁如果根據國籍法咧，就佢哋嘅子女。永遠都是一路傳落去咧，都係有葡國國籍嘅，咁係變相係一個問題啦。你去澳門，你見過揸葡國護照嘅唐人咧，佢好大機會一句葡文都唔識。我都講過個問題，有個澳門人去美國入境，咁個移民官咁啱佢又識講少葡文，咁就循例用葡文問佢一句咧，要留幾日啊？咁佢答唔到啊，俾人拉去房仔，最後要解釋好耐先知道，哦，原來係咁樣樣嘅。咁但係都俾人質問你，喂，你係呢個國家公民，但係點解你一句國當地語言都唔識咧？咁嗱，而家美國就係面臨呢個問題咯，甚至乎香港都係出現呢個問題。喂，你唔好話乜嘢，台灣我哋一度講過，有好多呢啲喺因為台商喺中國生活，跟住 娶老婆， 娶老婆，小朋友喺嗰度大，結果講嘅口音、思維、用字。基本上同一個喺中國大陸嘅人冇分別嘅， 但係佢攞咗呢個中華民 中華民國護照，係啦。咁呢個唔係單一個國家出現嘅問題，而係全球性。咁呢個都關乎到咩咧？人口流動所帶嚟。 所以咧，就而家我睇到啦，就係呢個德國嘅總理默克爾夫人咧，佢就會喺2021年嘅時候咧就下台啦。咁啊，拜拜啦！咁佢啊，即係德國人做嘢就唔同其他人嘅。你落台使乜咁早響？而家已經講定。 唔係啦，咁講啦，佢咧。 咁佢落台嘅原因係咩咧？好簡單啫，就係難民問題咯。 因為打咗個缺口出嚟啊嘛。 打個缺口。 亦都令到德國近年嘅治 安真係好有問題。即係呢啲人去咧，係完全冇任何嘅文件嘅。 冇話文 件啦。即係你其實你係唔知呢個係咩人嚟嘅。 頭先冇話文件啦，我哋都唔係歧視咩。很多過去咧，佢係真係會令到當地嗰個治安係有影響力咩？2016年，隨著定唔知聖誕倒數，喺德國嘅科隆大規模性侵喎，亦都有好多一啲係有難民背景嘅人，係商人啦，或者係發動恐襲啦，甚至乎你之前講過就係 ISIS 當時候最鼎盛嘅時候，可能係利用一啲假難民去即係潛伏喺歐洲都唔定嘅。咁呢班人今日係點？冇一個確實嘅統計啊嘛。因為佢喺歐盟自由流動啊，甚至乎去咗邊你都唔知道。好啦，難民問題確實係令到近年德國人對於默克爾係極為反感。其實默克爾嘅死因咧，呢、這個係最大咯，我自己係致命性。 所以我哋歸納咧，其實而家世界各地咧都即係主流嘅問題都係牽涉呢啲所謂 移 民啦、難民啦、非法移民嘅問題。即係同你本國本身原有個文化之間個衝突。咁如果你用呢個角度睇咧，香港而家即係遇到嘅呢啲我哋呢啲政治議題咧，唔係我哋獨特嘅， 絕對唔係。 我哋都喺個世界嘅主流嘅問題入邊。 但係比較獨特少少係新加坡，因為咧佢哋就比較慘啲，想 keep 住所謂嘅華人人口 咁比例啊 個比例。咁佢當地又唔肯生啊嘛，一真係佢哋越高學歷嘅越唔想生。咁亦都係因為新加坡個生活指數呢啲其實同香港都係不相伯仲啊嘛。咁所以咧就導致 政府咪個鼓勵咯， 壓力啦，導致咧就馬拉人口馬來族嘅人口咧膨脹，印度都膨脹，因為呢兩個民族都係比較鼓勵生育，而且生好多，因為佢呢個佢哋嘅文化觀念，特別係印度咧，大家知道對性愛係好開放嘅，你叫宗教就知。咁穆斯林大家知道嘅，鼓勵多生，咁此消彼長嘅，佢哋都擔心有一日係華人嘅人口會同佢哋。可能真係5、6、4咁樣，所以佢哋近年迫不得已吸引馬來西亞嘅華人。好啦，都係個反應比較少。 中國移民， 中國移民冇辦法焗住，咁真係新加坡係比較尷尬啲嘅局面嚟。 咁你雖然話尷尬啫，但係起碼佢有個把關喺度啊嘛，佢唔係冇即係香港冇染雞籠啊嘛。 嗱，佢哋對呢啲移民所謂嘅難民，唔好話移民啦，對一啲外勞，對一啲所謂嘅預期大陸人士咧。他們用的手段是很暴力的，亦都有媒體報道過， 即是一到期就走，要走 要走 即走， 你不走或者搞哪些巴拉就運你去房裡黑房啊，又說嚼你恐嚇你什麼。但是 當時候有很多啲所謂人權組織鬧新加坡，咁但係諗下，如果你好似德國嘅方法對付佢哋，佢日日賴喺度，我係受難者，我咩咩物物，喂點搞先？ 唔係，咁你都要講話，即係嗰個國家嗰、那個狀況唔同德國，德國大嘛。咁你起碼吸收嘅能力強嘛？新加坡喂大佬，即係嗰啲咁丁多地方，你如果真係有班人咁啊，唔好多啊，大概幾千人，佢入邊已經搞到你一塌糊塗啦。 印度人早幾年喺個印度區搞咗個暴動， 係啊， 係新加坡立國之後第一次。佢到今日啊，佢喺禁酒令度執行得非常之嚴格，喺夜晚某個時候開始咧，到朝早係唔賣得酒。印度區係禁酒，咁你所以就諗下有時有啲國家用鐵腕。他自然有他的想法，所以就我 不是說鼓勵獨裁鼓勵什麼、而是不要將自己那一套放在其他國家完全套入，他有自己的國情的嘛。 但是 你剛才說過在德國反映到，譬如說為什麼這個馬克爾夫人現在他 要走呢，那個原因是很吊詭的，就不想德國繼續向右轉，他是左派來的嘛， 絕左的 嘛，但是如果你話俾佢做落去，即係俾佢呢套制，即係政策行落去咧，德國嗰個右翼或者甚至極右翼嗰個 sentiment 咧一定提高嘅。咁所以咧，而家你拉翻中間啦，或者甚至稍微少少偏右，就防止極右派咧抬頭。好啦，剩翻少少時間咧，就要講今日咧，即係一個最新發展啦。咁咧就係、是、開始有地產嘅經紀公司裁員啦， 意料之中啦。 係啊，咁呢個即係預示到俾大家聽咩咧咁樣。咁就係嗰個經濟嘅狀況咧，踏入係明年第一季咧，會相當之睇到嗰個美中貿易戰帶嚟嘅後果啦。 唔明朗啊，就係。 咁大家寄望咩咧？寄望嘅就係咧，當呢個 Donald Trump 即係喺呢個下個禮拜，應該下個禮拜啦，因為11月6日嘛，今日31日， 今日31日係。 係啦，咁即係我哋啱啱我哋嘅節目嘅前一日啦，咁下個禮拜可以講嘅。就係、是、嗰個美國中期選舉嗰個結果係點樣啦？咁呢個美國中期選舉一定咗之後，即、就、係、是、個結果出咗之後咧，咁出年嗰個上半年嗰個政治嘅形勢咧有大概一個輪廓啦。咁呢個輪廓係咩咧？咁民主黨會會唔會彈劾Donald Trump 啦？彈劾之餘，民主黨去推出嚟去即係、就是、選下一任嘅美國總統會係咩人啦？ 咁希拉里話咩喎？ 會再嚟㗎，咁而家有幾個嘅，而家有 Elizabeth Warren 啦， 有時人太淺戀權力咧，係會走火入魔， 係啦， 所以就如果有啲人知而進退嘅，喂，嗰啲人我要佩服， 係啦， 例如烏拉圭嘅總統嗰位大家知啦， 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咧，美國佢開始會進入一個即係下一任總統嗰個選舉嘅時候咧。其實美中關係都會構成一個很大的選舉議題。咁凡即係講呢啲議題咧，即係越激咧就越有市場嘅，係嘛？咁所以你大家就唔好期望咧，就咦民主黨會話，唉、哎，我哋而家係應該即係同中國嘅搞好啲關係嘅，大家就唔好用力。大家就係話一定 agree 咗一樣嘢，就係中國嘅經濟同埋貿易嘅政策咧，一定係受到批評。只不過民主黨話，唉、哎，你個方法搞唔掂佢，我用我啲方法搞掂佢。即係嗰個辯論個方向應該係咁樣，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咧，如果呢、這個即係共和黨咧，佢守得住嗰、那個上議院嗰個優勢嘅話咧，咁 Donald Trump 咧，其實理論上咧，佢對同中國傾嘅時候咧，佢會鬆動好多嘅，即係佢唔需要話好急切去解決呢個問題啦，佢可以即係同你玩長少少。咁但係個前提係咩咧？個前提就係、是。呢一即係嚟緊呢一次咧，習近平會同 Donald Trump 會唔喺個即係 G21 嗰度咧會見到面啦。咁而家盛傳就見唔到嘅，見唔到。如果唔傾嘅話咧，就跟住 Donald Trump 咧就會將 全面 中國去嘅輸美嘅產品咧係增加關税。 嗱，所謂去中國去嘅產品係咩咧？無論你喺邊度轉口，總之你嘅原即係出口國啊， 係啦， 係任何一個中國嘅機場。或者係即係總之佢見到係咩係咯呢啲產品咧，佢都係全面徵 收。所以咧，香港喺如果即係去到下一步嘅話咧，就不能幸免嘅。無論呢個即係選舉嘅結果係如何啦，咁但係咧，張建中今日講一樣嘢啦。佢如果惡化嘅時候咧， 香港是可以以一個即係另外嘅身份同美國傾。 喂嗱，你又搞啲嘢啊？你又似你啊？ 我成件事想講呢樣嘢啫。 你又似你啊？你真係啊！痛受咩？迪蓋啊嘛。 迪蓋係嘛？ 你而家咁樣樣係咪先？即係你咪一點做榜樣啊？係咪先？ 唔使做榜樣嘅，即係永遠都係現實主義。因為點解咧？如果香港搞到好麻煩咧，其實中國都冇乜好處嘅。 唔係對張建中個人嚟講冇影響。 你聽我講埋先啦。如果香港搞得唔好咧，嗰一萬億儲備咧。就冇咁快可以俾到上相片啊嘛！所以嗱，我覺得張建中講呢句説話咧，你就唔需要抽佢水嘅。 我成日叫丁丁嘅，知唔知？ 丁丁啊！ 因為佢好似嗰個以前嗰個法國定啲比利時漫畫。 丁丁 係啊，丁丁咧， 香港人就叫天天， 個係天天啊。 丁丁其實應該讀丁丁嘅。 丁丁嘅係啊， 丹丹唔係丹丹，唔係丁丁係丹丹。 丹丹丹丹，佢個頭咧，嗰執毛咧，嗰啲怪俠一執毛咁樣，你即係大家留意下，好似當年咁嘅西門吹雪嗰個張曉嗰套喺度一執住一執毛嗰個咧，佢嗰個好似佢嘅，咁所以我成日咁樣叫佢。他咧就唔休嘅，咧幾多物業收租，跟住前排恩主教我 friend 叫翻我睇佢做恩主教啊嘛，我唔明點解請佢翻嚟演告，佢啲咩傑出咧？我想問，講嘢又宣佈喺度曲線搞港獨啊，跟住另外就係佢人工咁高，哇！隨時佢拍撈又走啊嘛，喂！但係唔同我哋香港啲基層或者可能啲中產，喂，佢一賴嘢嘅話，共賴嗰一齊，賴唔係。不是向好的奶喎，係一齊奶嘢喎。 咁你睇出年上半年其實都睇到而家嗰個趨勢點樣啦？咁你譬如呢點解地產經紀要大裁員啫？ 有好多未完㗎。 就係因為你而家買開唔到單啊嘛，咁 樣 開唔到單就係開始啲錢即係留唔留香港啦。 好似話德福咧有一個係跌到係。連佢啱啱入市個價都仲低嘅風， 你落街睇到㗎啦，你睇就睇啲街鋪有幾多吉鋪啦，咁同埋睇而家啲開始打交叉啦嘛，打交叉意思就話即係啲價喺度跌啊嘛。 唔係啦，咁交叉，你講埋。 呢個同嗰個股市咧就係同步嘅，咁個股市一路係咁陰乾啦，即係佢唔會好似九八年金融風暴咁跌翻， 唔會明乾。 但係就係、是、一路每個禮拜都係咁跌啊嘛。咁所以而家有啲人睇緊咧，就即係樂觀少少睇二千啦，唔係二萬啦。咁最悲觀我係講九千，咁九千你就 哇真係有啲 誇張少少，誇張少少。 現實啲，誇張少少。雖然我知你好想，但係個問題唔好咁誇張。喂，咁啊，各位交叉咧，其實呢個禮拜各位聽眾都要小心啲，就係可能有個有係好勁嘅風打落嚟。而家呢幾日要睇下佢點，因為一號打出嚟啦。咁嗱，我真係好驚。上次山竹打完咧，其實都未清晒。我真係好笑嗱，急而家抽咗十一月啊嘛，我記得個風幾時打噶？十月啊，定係九月打？九月啊， 十月 打咗啦。我下面啲樹， 九月， 我下面啲樹幹仲喺度。 有，你周圍都仲見到嘅。 哇！嗰啲味係點樣？已經係令到你係好難頂。每日翻屋企咧，我一係揞住行翻去。喂，再打多個風咧，真係好大鑊嘅，我自己覺得。因為你連呢啲嘢都未 呢個問題咧，嗱呢嚟緊呢個咧，我就唔會覺得即係可以印證到我嗰度，因為前一排我哋同個工程師傾過嘅，佢係香港嘅建築嘅 specification 啊，呢規格咧係頂唔到嗰啲風嘅。咁所謂頂唔到意思就係個窗户頂唔到，定還是個大廈結構咧頂唔到咧？咁我要詳細問一問佢啦。咁但係類似呢啲咁嘅講法咧，香港工程學會咧係唔俾講嘅。 唔 講得啦，咁我哋呢啲節目口沫遮攔，所以可以話。 中路好危險嘅，隨時喺街俾人見到就 見到打招呼啫。 招呼啫，唔係琴日我見到有個聽眾都打招呼嘅，我嚇佢，點知嗰下我行緊都話上嚟，喂，你唔知呢度節目？嗰下我擰轉面咧，佢居然大瞓喎，我嚇咗下，嚇 hello 即係咁啊。咁但係真係提下大家咧，打即係嗰啲槍啊，唔好齋咁樣十字咁樣求其。就話呢啲唔求其得嘅，特別啲大玻璃，真係跟足佢點樣教你去打。 同埋如果你喺 office，你唔好擺啲文件喺嗰啲台面度咯，咁實吹。 都冇辦法㗎。 嗱，咁我頭先即係講一樣，我綜合翻係點講咧？嗱，即係個經濟狀況咧，大家會睇到咧，即係美中貿易戰咧，香港係唔可能置身事外嘅。咁而家未打到高潮嘅時候咧，即係已經係有咁嘅效果咧。咁打到高潮嘅時候，大家去想象嘅即係嗰個狀況係點樣啦？咁喺張建中喺呢個時候講呢樣嘢咧，就證明咗即個特區政府咧都知道未來嗰個狀況咧係即係幾危險啊！ 唔好再講佢，我覺得佢想笑。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連帶睇咧，就係 你假設咧就係未來十年咧都有一個咁好似而家呢近年幾年嗰個即係盈餘咧財政盈餘咧，咁呢個就大家唔好信係真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嗰一萬億就攞咗嚟填海，咁大家諗下香港就會幾危險啦。咁喺呢個基礎上面咧，我有個推測嘅，即係如果呢個特區政府或者習近平咧係一意孤行要去即係用呢筆錢去做一啲咁嘅嘢嘅話咧。那個客觀的效果就是港元的聯繫匯率的制度是會被人衝擊的， 絕對 的。那你可以駁我的，那個不是一個外匯儲備來的，現在這個是財政儲備來的，那我不駁你這件事。但是個財政那個外匯儲備現在有多少錢是拿來買美金，有多少錢是拿來就是放在人民幣上呢？那大家要想想這個問題。如果那個美金的儲備是不夠的話，而那個衝擊的力量是比97年、98年的時候更加大的話，香港呢會不會頂到這一關呢？咁大家在經歷過98年的金融風暴，大家 會知道 有餘貴的，很多人都是 年紀大就有，年紀大年紀大少少咪有咯。咁你未必 feel 到那種感覺，但係咧 feel 唔到，好似 BB 係啦。因為我哋在97年的時候呢，那個經濟嗰種所謂繁榮的狀況咧，你係今日感受不到的。就算我哋呢個年紀人咧，我哋都要即係 refresh 翻個 memory 先，你即係感受到九七年，譬如三四月嗰陣時候啊，一月嗰陣時候嗰種亢奮嘅態度咯。 索羅斯咧其實賺過阿任志剛。 唔好再講索羅斯啦，因為我成日講咧，根據我個朋友嗰個觀察咧，索羅斯而家係好 Q 老嘅，索羅斯而家係做唔到嘢嘅。OK， 都講翻啦。 但係你而家知唔知最新最紅的是誰啊？Kyle Bass 啊，這個就是因為郭文貴提過啊。話說呢，就是他和郭文貴呢即是聯手啊，就去做這個沽空的。 郭文貴現在都是一個 Facebook 打飛機的上 海。是啊，那你不要理他啦，他有些事準，有些事 不準。不是一個搞笑的，他說的事很多都是誇張。咁但係佢最印象深刻就係佢一次咧就話自己有好多保鏢，佢就叫個保鏢過嚟，阿 Simon 過嚟，嗱呢個就係我保鏢啦。 嗱，大家即係因為時間無多啦，我就即係提一提嘅啫。因為呢個題目比較劇情性比較強，我要諗緊用一個咩方法咧去表達俾大家聽。呢個咧就係大家忘記索羅斯得㗎啦。呢個咧就係將遲啲啊，其實佢已經係搞緊樣，即係去沽空嘅，即係去買人民幣跌㗎啦。 即係你可以話新魔頭。 新魔頭嚟嘅，咁佢輸咗一次嘅，就係前兩年啊，佢賭人民幣跌嘅，咁但係結果佢輸咗啦，但係佢輸個錢唔係好多啫，咁而家佢食飲不息嘅，佢要繼續。 佢咪喺流灘人嘅度咩？ 啊，多數有噶啦。 因為佢個名啊，佢個名我見到應該流灘人。 啊，咁你唔好理佢有，即係多數都有噶啦。咁佢跟住落嚟咧，佢會唔會喐港紙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係嘛？因為郭文貴同佢開始講緊呢樣嘢，咁我唔係同阿 William， 我哋都唔係郭文貴嘅擁趸嚟噶，我就淨係冇睇嘅。OK， 唔睇， 但係講呢個 point 咧，即係涉及到香港嗰個聯繫匯率、港紙啦，以至人民幣貶值啦。頭先阿 William 一開就講咗，人民幣今日跌到都係八九幾啦嚇。 我係望住啊， 望住。 因為喺公司咧，冇嘢做咧。望先，喂，過半個鐘又咁樣， 又跌， 係一路咁樣樣嘅。你打去睇翻啲 apps， 可以俾你睇翻過去五年嘅匯率，你就會發覺近呢兩三個月佢嘅匯率係真係難以想像。 所以啊，任志剛仲講緊咧，就係啊呢個即係香港貨幣作為國際交收咧，就唔單要人民幣咁樣，咁啊覺得 金融界你八兩金，你真係喂講真，你以前 你用八兩金，我覺得都唔咩㗎，都唔適當㗎。我用咩字咧？賣港賊，即係。呢啲講法喺今時今日咧，就大家真係要警惕一下啦。啊，雖然大家冇呢、這個即係專業嘅金融知識去分析佢個動機係咩啦，但係咧今時今日喺人民幣勁跌，香港同埋處於呢個美中合即係貿易戰 嘅夾心餅 漩渦之中，你仲噏啲咁嘅嘢咧，居心叵測。 佢驗下係啊，係好有問題。 咁啊，最後咧我就介紹大家啦。嗱，將來咧就即係大家要留意呢個人啦，個佢講嘅嘢。因為以前咧有套戲咧， 讀佢個名要個 Kyle Bass 啊。咁咧就以前有套戲咧就叫做 The Big Short 咧，嗰本書入邊個原著入邊咧其實有提到佢嘅。佢哋嗰陣時咧就係沽空咗呢、這個 次案啊，嗰啲債券，咁佢有份嘅，咁啊賺咗好多錢，咁所以嚟緊呢一次咧，即係如果係2019年嘅金融風暴嘅話咧，咁有冇佢呢個人嘅身影咧？咁我到適當時候咧，我哋就會即係去分析一下嘅。 係啊，最後提問大家嗱，嗰4000蚊咧，就上年話派係嘛？你今年 我諗 唔係啊，終於講啦。下年2月開始俾人申請，4月1日攞。咁你諗翻起7、8年前派錢嗰次咧， 好爽手啊！ 阿船堅叔叔係真係快嘅，好爽手，用嘅人手又少。今次 其實簡單嚟講，佢就唔想派，派得越少越好。 唔係啊，同埋而家香港人善忘啊嘛。係 啊， 同埋呢啲咁嘅個立法會又唔會去追問，又唔會咩咩嗰扎又話要反對嘅，但係當年揭發全部都係支持嘅，人格分裂呢嘢最簡單一樣嘢。咁啊，嗰4000蚊其實講真啦，好有好無啊！你真係你搞嗰4000蚊都搞到咁樣樣，你仲有咩信心俾人？你連啲藍絲都插你？ 點解4000蚊啫？就是、因為要預翻嗰10000億出嚟啊嘛！咁呢個咪打劫香港人咧？咁話俾你一定係咯， 明恰你香港人， 係啊， 明俾面你香港人，明玩你香港人。咁但係香港人都係咁嘅，咁所以我都好少會講呢啲。咁最後啦，今個禮拜打風真係打，有機會打，小心少少啊！ 好，咁啊，下禮拜見，拜拜。